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有三个议题嘅：一、劳工处公布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二、世卫宣布新冠不再属于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大城小学不获派班，申请转做私校。劳工处咧，琴日就公布咗一个叫做预防工作时中暑嘅指引，下个星期一开始就实行噶啦。新指引咧，按照天文台发出嘅香港暑热指数，定定三个级别嘅工作暑热警告，并且提供喺相关警告级别底下，从事不同劳动量工作每个钟头嘅建议工作同埋休息时间。其中当最高两个级别，即系红色同埋黑色警告发出嘅时候咧，建议扎铁工同埋棚架工呢啲极重劳动量嘅工友咧，暂时停工。咁较为低级别啲嘅情况，任劳动量较轻嗰啲有唔同嘅安排。重要一点就系有关指引并非强制要求雇主执行。不过劳工处又话咧，若果发生咗意外，譬如话有工人中暑，有时咧指引就可以成为执法单位嘅重要参考依据咁讲。 啊，如果咁样讲法都，即系啲管理嘅人员咧就要好小心啦，因为到时如果真系大家例事有事嘅时候咧，变咗就系法庭去判嘅时候咧就会。问点解你唔跟个指引行事？ 系咁啊，大家都听到啦吓，工人有工会方面有啲睇法，咁建造商会又有睇法，咁各有唔同嘅忧虑。工人一方面希望多啲休息时间啦，如果系天气咁炎热系嘛，要防止中暑，希望有多啲休息时间。但系又惊动不动又话停工咁啊，大佬冇工开嘅，又点搞咧？咁 唔系依一个问题咧，仲有一个复杂性咧，就系、是、今次虽然话系一个指引啫， 系。 警告级别就有三个啦，黄、红同埋黑啦。咁、工作嗰个劳动量嘅划分咧，就有四级，就是、轻、中、重同埋极重。 系 咁样，然后你谂下三乘四咧，总共有12格。咁12格个处理咧、都有一个建议嘅。咁就我觉得都有啲复杂，即系12种情况，真系 可以理解嘅，觉得复杂嗬。嗱，认识问题咧。通常就是由認識名詞開始，咁、我哋睇下兩個重要嘅名詞，一個咩叫中暑先，另一個乜嘢叫做暑熱指數咧？咁嗱，查字典先。中暑就係一種受室外空氣嘅高温多濕，嚟有温度同埋濕度，或者陽光照得太耐，直接照射人體所造成嘅體温異常升高而不降，所引起嘅症狀嘅統稱。就为之中暑，里面有几个因素啊？一温度，二湿度，三就照射咗喺个人体嗰度嗰个嘅情况啊。咁所以咧，有啲评论就话：，哎呀，咪减鬼复杂，做乜鬼嘢啊？某个温度咪停工咪算咯。咁啊，唔得，因为除咗温度之外，湿度都系有关嘅。 系 啊，香港天气比较湿啊，大家都有嘅直接嘅经验啦。你去到第啲地方咧旅行咧，虽然个温度好高。但系个湿度唔高嘅话咧，你觉得冇咁辛苦嘅， 系 啊，呢、這个只系直觉嘅感受嚟嘅，人人都有呢个经验啦。好啦，咁、那个所谓香港暑热指数又系乜鬼嘢咧？咁样呢、這个暑热指数咧嘅计算程式包括咗环境温度、湿度、空气流动同埋太阳热辐射水平呢啲气象数据，同埋本港整体入院数字作为考量嘅。咁又系头先有几个因素嘅，所以话呢个叫做暑热指数，唔系一句说话，好似温度咁样啊，几多度？30度、40度，好热，咁就要做点样做咧？唔系咁简单嘅问题。 咁但系亦都即系 即變咗黃紅黑咧，就唔可以純粹用温度啦，一個好複雜嘅指數，不過就政府幫你計埋出嚟啦，即咁樣。咁跟住咧就勞動量咧就依個佢都有初步分嘅，當然仲有第三個因素咧就都冇講到，但係依個就好難計嘅，就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同埋過往咧可能中暑係邊啲人嘅身體狀況，可能中暑比較即係容易啲咧。不過依個就我諗相信日後有多啲數字可能先做到出嚟啦，即係咁樣。 嗱，香港話大唔係大啊嚇，咁啊，但係有啲人就係話咧，喂。点解净系用京士柏嗰、那个即系香港鼠疫指数嚟做一个依据啊？吓，依家讲紧嗰啲嗰个指引咁，咁当局就话咧，当京士柏嘅香港鼠疫指数达到30或者以上咧，市民就应该采取适当嘅防鼠措施啦。咁样， 京士柏系地点嚟噶系嘛？ 系地点，系咁点解？ 因为可能 点解净系呢点咧？咁样 系上水啊，可能又唔同嘅 咁样，系点点唔同嘅。咁啊，大概可能或者就系呢一，如果呢一点都有问题咧，其他地方都唔方冇問題啦，咁都唔定得，係咪咧？咁啊，問下即係啲官員啦。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咧勞工處副處長馮浩然先生，同埋勞工處高級職業環境衛生司負責發展嘅黃志清先生，兩位好。 Hello， 兩位好， 馮生，阿黃生，係 認下啲聲先啊。馮浩然先生，你喺度嘛？ 喺度，嘉 賓。黃志清先生， 你好。 OK， 嗱，我哋隱約分到嘅嗬。嗱，或者講啲比較概略啲嘅嘢先啦嚇。我想請教馮浩然副處長嘅，咁而家呢個指引嘅內容係點樣咧？適用範圍係點咧？嗱，依家基本上講戶外嘅工作嗬，可唔可以即係比較就係概括性地解釋下先？ 好啊。其實咧，我講少少背景啊。 好啊。 其實呢個指引嗰個出現咧，就都係我哋之前有好多時間去諗過呢件事嘅。 嗯。 咁就喺舊年咧，行政長官咧經過考慮之後咧，就喺施政報告正式講咗咧，就係話政府會根據鼠疫指數咧去制定翻個指引，就要求翻啲僱主咧喺按照一啲定明嘅準則去採取一啲適當嘅措施啦。 嗯。 去保護啲僱員咧，免喺工作嗰陣時中暑。咁亦都因為呢度個行政長官一個嘅講法啦，我哋係做咗一啲諮詢嘅。 嗯， 我哋之前都有啲諮詢文件咧，問過業界朋友啦、僱主僱員嘅代表啦，同埋係做呢個職安健嘅一啲專家咁樣樣。 嗯， 咁所以今次我哋出嚟呢個嘅指引咧，係收集咗大家嘅意見咧，亦都作咗啲調整。簡單地講咧，這個指引咧係三個部分嘅。 係。 第一個部分咧就係、是我哋鼓勵咧所有即係負責職安健嘅場地嘅負責人啦，或者係僱主咧，都要做翻啲分析，啲評估。這個評估咧係好緊要咧，就係佢哋知道咧，當喺好熱嘅情況，有機會中暑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點樣去安排啲僱員咧去做一啲即係可以規避到風險，唔會話係因為太過熱嘅情況而中暑嘅呢個現象嘅。咁呢個係第一部分。 係。 第二部分咧，其實就係教大家啲橋嘅，係提醒翻咧，其實有多方法咧係可以預防中暑嘅。咁例如係即係有啲可以擋到太陽光嘅設施啦，或者係啲適當嘅衣物啦，又或者係一啲偏更嘅安排啦等等啦，其實好多方法可以做得到嘅。 嗯。 咁第三部分咧就係、是、一啲休息嘅安排啦。 係。 咁就係、是主要就係話喺呢個新嘅呢個指引制度下邊咧。我哋都即係你都知道啦，我哋提出咗一個黃紅黑三個級別嘅一個即係工作鼠疫警告。 係。 咁其實呢個亦都係聽咗大家嘅意見咧，就將呢、這個鼠疫警告咧，即係盡量形象化、生動化一啲，就避免咗太多啲數字，即係用嗰啲係所謂呢個天文台嘅一啲好科學性嘅嘢咧，可能大家會記得好辛苦。咁我用顏色做代表咧，有啲似呢個黃紅黑嘅暴雨警告一樣啦，咁就方便大家明白。咁而根據呢個嘅三種顏色嘅即係分別咧，就可以提醒翻啲僱主咧，某啲情況下，根據員工嗰個工作量咧，係適當地同佢哋安排啲休息，係減低佢哋中暑嘅機會。咁主要係呢三部分咧，係方便大家咧，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參考，有個指引咧，喺度跟住係避免到咧，係喺嚟緊嘅暑熱嘅天氣裏邊咧，即係可以盡量減低中暑嗰個風險咯。 嗯，三個唔同級別。 別的鼠疫警告黃紅黑，咁黑最嚴重啦。咁就四個唔同的工作嘅勞動量，係輕勞動、中等勞動、重勞動同埋極重勞動。咁啊夾埋就三四一十二咯，十二個唔同嘅處境。咁老實一般人都會覺得係比較複雜嘅。咁呢啲嘅唔同嘅勞動程度嗰個嘅劃分又係點樣定出嚟嘅咧？又點樣可以令到啲僱主僱員可以清楚了解自己唔同嘅場景咧？呢、這個問題啊，黃子清先生，你可唔可以回應下咧？ 是嗱，我哋其實喺制定呢個勞動量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咧係參考咗咧，譬如一啲國際嘅標準，譬如美國政府衞生學家會議即係 ACGIH 啦，或者係國際標準化組織即係 ISO 8996嘅標準啦，同埋中國職業衞生標準嘅一啲有關勞動量嘅分級嘅計法嘅。我哋其實成個指引嘅一個最重要嘅方向咧，就係、是、我哋建基於一個風險為本嘅準則咧，去管控唔同僱員咧，佢哋喺工作時間所面對嘅中暑風險。咁所以喺唔同嘅工作勞動量之下，就算在同一個天氣環境之下咧，佢哋所面對的中暑風險都會有所不同嘅。咁因此咧，我哋就覺得整個指引的方向咧，最重要咧就是如果一個員工或者僱員所面對的風險是高咧，僱主就要透過相應的控制措施咧，去管控個風險，保護嗰啲員工免受中暑的風險嘅。 係，咁頭先副處長都提過話一些規避的方法嚇、一些橋嚇、都有介紹過咁樣，咁亦都值得補充一下嘅咧，就係、是、唔同嘅勞動量咧喺唔同個喺唔同嘅鼠疫嘅警告嘅級別底下咧，嗰、那個工作時數有啲建議啊，甚至去到停工啦咁樣。又或者咧喺某啲情形底下咧，如果情況比較好嘅咧，那個休息時間又或者相應咧係會係減少或者增加咁樣，都係因應到唔同嘅情況咧。總的來說，都係顧及到好多唔同嘅場景嘅。咁呢個係務實嘅做法啦。但係亦都正正係咁啦。作為第一線嘅現場嘅指揮人員同埋嗰啲工友啊，佢哋點樣因應咧？係咪好複雜咧？你哋點樣樣去幫助大家去掌握嗰個場景，因應唔同嘅方法咧？你哋有咩策略去做嘅咧？ 我諗我有兩點嘅，即係第一咧就係、是、我哋唔好太過側重於話係點樣可以話要揾幾多分鐘去即係加或者減或者去計嗰啲我最重要、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希望咧，盡量僱主又好、僱員又好咧，係盡量採取多啲措施去預防中暑。因為越多嘅措施咧，其實咧就會減低咗對嗰啲所謂嘅額外休息時段嗰個需要啊。即係例如你要喺一啲嘅環境，你直接暴曬，或者同你有瓦遮頭，有一個好涼嘅風扇吹住，同埋係冇風扇吹住，其實個效果都係好唔同嘅。所以其實咧，我喺尋日嗰個記者會咧，都特別邀請咗咧，職業安全健康局嘅朋友同我哋一齊去介紹。那個介紹重點咧就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工具，有好多嘅設備咧係可以用，咁亦都唔一定係好貴嘅嘢，即係有啲可能係好方便更新嘅，或者有啲著咗喺身上邊就可以令到你清涼一啲嘅。呢一啲咧係幫助到咧，無論係僱主好或者僱員好咧，都係可以。是減少他那個即是額外休息的需要的，所以這些措施我們很鼓勵僱主和僱員是採用來到減低他們中暑的風險。 有些譬如說地盤戶外暴曬的啲工種咧，有啲乜嘢切實可行而又成本不貴的設施可以用呢？ 或者這樣講啦，就工作的場地呢其實都很多種變化的，即使是地盤都好，有些是大一些，有些是小一些、有些可能他接近完成的時候，可能他們需要戶外工作的機會又會小一些，剛剛倒緊石屎的時候可能就會即暴曬的機會又會高一些。我們簡單來說，其實在我們預防及控制措施那一段即是那個指引裏面咧，都講過幾樣嘢啦。例如舉個例啊，可以透過一啲即係適當嘅偏更嘅方法咧，可以避免到。因為大部分我諗我哋根據記錄咧，出現即係紅黃呢類咁嘅鼠疫警告嘅機會咧，多數都係正午時候啊，或者係即係啱啱食完飯阻緊嗰啲時候。咁如果係即係僱主有做過一個評估， 事先去睇過嗰個實質嘅工作環境嘅話咧，佢哋可以透過一啲更嘅調動咧，係盡量令到咧就係、是、即係應該太熱嗰陣時候就放飯啦，唔食住啦，即係唔做嘢住啦。咁又或者咧就係、是、早少少開工或者晏少少收工咧，即係透過唔同嘅即係安排咧，亦都有幫助。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哋有更加多嘅設備，即係例如尋日喺記者會介紹嘅一啲叫小飛象咁啲可以俾員工休息咁嘅設備咧，亦都係可以有幫助。咁亦都我哋頭先咁講啦，就有啲係例如係一啲適當嘅衣物啊、透風嘅設備等等咧，都可以幫助到咯。 頭先你哋有提及過話本港嘅有記錄以嚟嘅情況啊，可唔可以都講下就你哋所知咧，本港有記錄以嚟啊？嗰、那個鼠達到嘅鼠疫指數係分別係黑色級別同埋紅色級別嘅有幾多日度咧？同埋個記錄由幾時開始計嘅咧？其實 啊，或者我請阿黃生即係具體啲數字去補充 啊。好啊，好啊。 嗱，我哋而家根據2014年至到2022年嘅記錄咧，就係、是、如果香港鼠疫指數達到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嘅平均每年嘅日數咧，就係52。入到嘅 每年咯、啊、，OK。 每年52 系。 咁、就如果达到红色嘅咧，喺过去咁多年咧，总共有四日。 OK。又系每年系嘛？ 系啊，每啊唔系系。 咁多年以嚟四日。 多年有四日。 哦 ，OK。 所以平均嚟讲就每年0.4日。 系。咁黑色咧？ 暂时就未有需要挂去达到呢、這个去到黑色鼠疫警告嘅水平嘅。 好啦，咁样自必然有人话啦，喂，咁嗰个嘅级别都定得个门槛都非常之高啊！换句说话讲，好似系咪都好宽松咧？咁嗱，本来你话想啲工人唔使咁惨咁辛苦，喺咁鼠疫嘅情形底下都要工作嘛？哇，原来呢个门槛咁高嘅咁样，你哋点回应咧？ 其实呢啲都有啲科学嘅根据嘅，因为我哋唔系就咁话随便定一个指数就决定佢应唔应该休息或者休息几耐，或者阿黄生都可以即系从科学方面可以解释一下。 我哋喺呢個制定嗰個工作鼠疫警告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基於嗰個風險為本嘅原則。我哋其實就考慮咧，員工喺一般嘅工作情況之下咧，唔會因為員工嘅工作咧，譬如勞動量或者工作地點嘅嗰個環境因素嘅熱壓力風險咧，而引致佢身體嘅核心温度上升至到超過38摄氏度嘅。咁因為我哋知道，如果佢哋出現呢個狀況咧，就會顯著增加佢哋中暑嘅風險。咁所以我哋喺判斷呢個準則嘅時候咧，就唔係去數到底有幾多日有幾多人冇，而係按一個科學嘅基礎咧去斷定，即係話我哋盡量想將工人咧佢嘅核心温度咧控制喺38度之內。 請問兩位咧，我有三個問題想問。嗱、你就根據外國嘅好多嘅或者內地嘅情況咧，就制定咗呢個三級制同埋四種嘅勞動量啦。咁啊，即系我簡單叫佢做一個12级即系嘅指數啦。咁我第一個問題想問咧，嗱，頭先講個門檻就阿梁家榮問過你啦。我哋想問，其實真係分成12级咧咁幼細個好處就似乎就好似好精準，但係實際上咧就處理好困難，因為你越幼細就人哋嘅把握越難。呢個第一個問題，點解你哋唔可以再將呢12级再將佢做一啲合併？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你依個係一個指引啦、啊，就缺乏約束力咧。咁如果依個咧有起事上嚟咧，我相信特別係即係工人嗰邊就意見會大啲。就算資方都有時有喎。如果你法庭判第日有一個判例就話依個指引都有效嘅咧，咁但你依家又話冇約束力咧，咁依個就變咗，因為依家同暴雨警告又唔同喎。嗰、那個有一定嘅約束力。 民主兩個問題先，請回應係。 在有關嗰個門檻嗰方面咧，就其實我哋都係有一個即係根據科學啲分析，亦都係根據有關嘅一啲國際嘅慣例，或者阿黃生可以作啲補充。 嗱，我哋其實就喺判斷呢個12格呢個過程裡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咁樣思考嘅。其實如果頭先我哋按頭先過去嘅數據顯示咧，其實絕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都會喺黃色鼠疫警告嗰度去處理嘅。出現紅色嘅咧，其實都會係相對少嘅。第三咧就係、是、黑色，其實我哋因為知道咧個氣候越嚟越熱啦，所以咧我哋其實就唔知道將來嗰個變化係點樣樣嘅。 咁所以我哋喺制定指引嘅時候咧，都預設咗，萬一如果個天氣越嚟越差嘅時候咧，是否需要有一個更高嘅保護水平咧？咁 好多謝兩位嚇，馮浩然先生同埋黃志清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计划检讨公屋富户政策。消息指，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上个星期举行集思会，提到部分持有定期暂准居住证的公屋富户会利用12个月的暂住期，重組並且轉移資產，以便再次符合居住公屋的資格。據了解，委員傾向縮短暫住期，收緊公屋租戶入住10年內無需作資產申報的安排，以及收緊富戶政策的入息限額和總資產限額。至於收緊的幅度，委員有不同意見，小組委員會暫時未有定案。根據房委會議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下次開會日期是6月16日。據了解，小組委員會計劃在今個月加開會議，討論打擊公屋富戶濫用公屋的問題。若果達成共識，相關建議稍後將會提交房委會大會討論和通過。政府提出修訂區旗及區徽條例，與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和《國歌條例》適度保持一致，進一步維護區旗和區徽的尊嚴，並且加強保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說，明確禁止任何人公開和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區旗、區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區旗或區徽，或者意圖侮辱區旗或區徽而故意發布侮辱區旗或區徽的情況。條文明確涵蓋現實生活及網絡世界之中的侮辱行為。在適當使用區旗或區徽方面，當局建議加入規定，不得倒掛、倒插區旗，不得倒掛區徽，不得隨意丟棄區旗或區徽，以及活動主辦方需要在活動結束之後，按行政長官規定的方式收回或處置現場使用的區旗或區徽等。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針對衛生問題的罰則要有對稱性，假如亂拋垃圾罰款3000元，店鋪阻街罰款6000元屬於合理。又指食環署前線人員會有指示了解何謂正常上落貨，如果有商戶以上落貨為名將大批貨物長時間放置在街道，執法人員會判斷。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政府打擊衛生黑點和防治鼠患工作的進度，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說，業界憂慮一旦貨物擺放位置超出店鋪範圍或者上落貨慢會被罰款。A4 聯盟的楊永傑認為，阻街罰款提高至6000元不夠辣，要引入較有阻嚇性的累進罰款，有效針對屢勸不改的商販。卓永興認為，現時屢勸不改的商販不多，相信6000元罰則有足夠的阻嚇性，又強調累進罰則的建議將會在第二輪法例檢討時考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以示与乌克兰团结。冯德莱恩此行正值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改在5月8日纪念抵抗纳粹胜利，在5月9日庆祝欧洲日，加强欧洲多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冯德莱恩说非常欢迎泽连斯基的决定，形容乌克兰是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他本人在这一日出现在基辅，具象征意义，亦都是非常实际的标志，就是欧盟在很多问题上与乌克兰合作。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竹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呈祥道近住大埔道。另外，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而家车龙就排喺红隧收费广场对出。另外，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是排队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而未登记易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缓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去荃湾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排到去宏天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狮头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空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上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就喺德宝花园。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就在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向常德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向科学园，还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同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先生同埋劳工处负责发展嘅高级职业环境卫生师黄志清先生咧，倾开有关嗰个叫做防中暑嘅最新指引嘅。咁啊，而家头先戴希立咧就喺新闻报告之前就提出三个问题。而家继续我再倾我哋。 系啊，请翻两位出嚟先。 好， 黄生系嗱，我再讲下李正茂咧就答咗第一个问题，就解释咗个门槛同埋嗰个分级，即系十二级点解，即系其实唔紧要嘅，主要都系黄嘅啫，即系咁样。咁但系我有第二、第三个问题嘅，就系、是、第二个问题，我再重复咧，就系、是、因为呢个系指引，就唔系有一个有约束力嘅。但系如果出事嘅时候咧，又法庭又系一个重要依据，咁呢个咧就我相信劳方咧就会觉得。點解唔係好似暴雨信號嗰啲咁，佢有約束力咧？咁即係等等啦。依個第二個問題，我仲有第三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哋根據依、這個嗰、那個指數咧，你哋就會定出即係户外或者户內嘅一啲休息或者叫做防避暑嘅機制啊。咁我嘅問題調翻轉講啦， 因為你黃紅黑咧就係你哋去幫手計出嚟噶嘛。咁你根據嗰個京士柏嗰個咩啊？但室內你點樣計咧？個個室內嘅情況都唔同，你點樣代佢計咧？ 咁咧就或者第二嗰個問題咧，就等我作答啦。跟住第三個部分咧，我請阿黃生去做一啲補充。咁咧就頭先阿戴生亦都提咗啦，就係、是、其實呢個指引咧係並唔係一個話正式係一個法例咁樣。不過咧，我想強調一點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參考嚟嘅。咁大家都會留意到咧，就係、是、我哋喺職安健嗰個執法嗰度咧，有一條叫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509章， 嗯， 裏邊咧係有叫做一般性嘅責任條款，即係話咧，如果係遇到一啲即係大意外，我哋睇到去調查嗰陣咧，係我哋係會要求翻個僱主咧係提供。或者係維持喺合理、切實可行嘅範圍裏邊咧，屬於安全同埋唔會危害健康嘅工作系統。咁呢啲咧，當然就係即係維持一個即係預防到僱員中暑呢個咧，都係其中嘅一部分。咁所以咧，其實就係呢個參考咧好緊要。那個重點咧在於就係話，如果遇到啲咩事情嘅話咧，即係遇到係去到進一步去到話採取啲執法行動嗰陣咧，法庭係會可能會問翻。即係被告人咧，就係、是、究竟佢哋有冇採取啲適當嘅措施，即係例如佢有冇跟翻呢個指引嘅建議咧，去做啲適當嘅行動咧，去預防中暑。 嗯、 所以這個呢個咧就雖然係一個指引啦，但係佢亦都有一個即係實際嘅意義。 即係嗰個指引就提供咗一把尺，不單止俾普通人，亦都俾法官咧有一個量度嘅準則，係咪？ 主要係一個重要嘅參考咯， 所以佢唔係普通指引。 如果有一啲嘢嘅話咧。可以係解釋到咧，其實佢已經盡力咧去照顧員工嗰個健康。 其實呢個係強力指引嚟嘅，唔係普通指引，即係即係咁樣嚇。OK， 咁第三個問題咧， 即係黃生啦，唔該。第三個問題咧就我哋其實個指引嘅附錄二嗰度咧，其實就有一個叫做工作地點而壓力評估嘅表格，其實 係 一個範本嚟嘅。喺呢個範本裡面咧，其實就會列出咗咧好多喺唔同工作地點會出現嘅嗰啲風險因素。 嗯， 所以頭先佢提到咧喺室內冇通風就係其中一個會增加熱壓力風險因素。所以我哋嘅如果用呢個評估表嚟做嘅時候咧，佢員工嘅休息時間咧就要加15分鐘。如果係佢有喺一啲發熱嘅設備，譬如一啲好熱嘅爐具、 廚房啊， 係啦，做嘢，又冇其他控制措施去將呢個熱源咧去隔離咗佢嘅時候咧，佢嘅休息時間又要再加15分鐘。咁所以咧喺使用呢個風險評估嘅時候咧，我哋盡量將有可能喺工作地點所面對嘅唔同因素都包咗喺呢個評估表裡面。只要一啲對職業安全健康有基本認識嘅人咧，就可以透過使用呢個評估表咧，去為佢哋嘅員工喺工作地點嘅獨特情況咧，去制定一個適合嘅防暑嘅措施嚟去將個風險減低咯、 好啊，或者最後一個問題啦，有啲評論就話下個星期一就推行啦，琴日先至宣布啫，咁樣好似好急咁樣，呢、這個你哋又點睇咧？ 其實咧，預防中暑咧，或者係面對呢個熱壓力呢樣嘢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嚟嘅，即使我哋冇呢個指引都好啦。其實過去幾年咧，我哋都一樣有做啲相類似嘅宣傳。不過今次咧，因應咧，第一就係有呢個指引嘅推出啦。第二咧就係我哋都介紹咗呢個黃紅黑呢個警告啦。我哋就再加大一個力度。而加大呢個力度咧，即係好似尋日我哋一個記者招待會都有解釋過咧。就除咗係我哋呢一啲嘅指引嘅內容咧，亦都會加強做多好多宣傳，因為始終係一個新嘅事物咧。希望咧透過未來呢一兩個月嘅日子咧，係加大力度宣傳咧，希望大家都明白呢一套機制點樣運作，同埋咧最緊要一點咧，就係要做一啲適當嘅措施去預防中暑 啦。又或者咁講啦，而家都未算最熱嘅日子啦，咁啊有幾個月俾大家去到最熱嘅日子，有一段適應期係咪都係可以？是一个想法 有时间去预备的、我们都会是留意住这方面 好多谢两位冯生和黄生 西杰我预出十盒给你啊 服上了瑞曼都是用不着的了你给人啦 我给得你就当然有原因啦、 你觉得我很孱仔底吗、 我是给今个星期的嘉宾的你脑毛好回来啫？ 是、今个星期我找你回收达人 George 讲下怎样将口罩变成坐得的凳 而我就请来爱宠物又爱环境的 Louisa 讲下养宠物都有碳足迹的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和我郑瑞曼 大气候 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唉，而家啲后生女全部都系食下玩啊，就系、是、唔想生细路，又唔想结婚。可以要嗰阵唔要，等到想要啦就冇，咁就唯有求神拜佛，想要一个细路。人生悲剧啊！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讲下啲暑热指数，又讲下其他指数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5，属于中；紫外线指数咧就系属于系二，属于低。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住广东沿岸。接住我哋请嚟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嘅会长伍新华先生。伍先生你好。 伍生， 伍生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对于劳工处所琴日所宣布嗰个嘅指引啊，你哋总的来说，你哋嘅态度系点咧？ 原则上呢，即是我哋对关顾劳工嗰个健康状况呢都系支持嘅。咁只不过今次可能劳工处佢哋出台指引呢，就我哋初步睇啦，觉得就第一比较复杂啲。 嗯。 第二样嘢呢，就系喺我哋业界嚟讲，喺如果真系按照个指引去執行呢，可能方方面面都会遇到一啲好大嘅困难。咁我諗就唔單止我哋建造業啦，我相信我哋都聽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唔同業界，譬如話飲食業又好，或者係食環署嘅朋友啊，咁佢哋都可能面對唔同嘅困難去執行啦嚇。 嗯， 比較複雜嘅。 係大家都明嘅。地盤工咧，大部分都屬於叫重勞動同埋極重嘅勞動啦。咁如果遇到紅色暑熱指數咧，就要有75%嘅休息時間，同埋甚至停工添。對於一個實際施工嘅角度嚟讲咧，停工都系一件都好好头痛嘅事，系咪啊？ 我谂如果停工咧，嗰条线要画得准确啲啦。即系嗱，就我所知啦，其实国内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咧，都有一个类似嘅安排嘅。举例，可能去到36度、37度，大家觉得对身体状况会构成危险嘅，咁就直情停工啦。咁譬如话，如果地盘都同样嘅情况，如果系咁样停咧，可能大家仲容易掌握，即系去到类似嘅日子，我哋咪停工咯。咁但系如果而家嘅做法咧，就话32度又有一个做法，34度又有一个做法。好似头先主持人讲，有啲情况咧就系一个小时之内就工作15分钟，跟住咧就休息45分钟。咁我相信呢个数字讲出嚟，大家都觉得平常心睇啦，都系不可行，即系执行唔到嘅。咁如果我话我叫个工人开工15分钟，咁个执完架撑行上楼，够钟咯，咁我落翻嚟唞下先咁。咁我谂似乎同个现实系有一啲距离咯，执行上真系有困难。 刚才你引述第啲地方咧，就系简单，只系根据一个温度去界定，系咪？你头先话系咪？系咪？ 我觉得点去界定咧，可以有一啲大家都认，即系去确立嗰个方法嘅，系单纯温度啊，定系计埋湿度啊咁样。因为而家个计算方法咧，其实你可以好科学嘅，咁但系咧就喺我哋一般人嚟讲咧，就几难掌握。唯一嘅方法咧，都系话天文台讲啦。咁因为而家譬如黄雨、红雨、黑雨都会有公布嘅，咁而且有个预早嘅警报添。咁但系如果将呢个酷热天气嗰个警报系统同样用同呢个天文台挂钩，由佢哋公布，我谂就第一就会准确啲啦。不过问题系我哋点接收嘅资讯，而且系可能喺一段时间啊不停会出现嘅。咁当佢由31度变到32度，我哋就要有个应变嘅方法。 首先咧，如果单凭你一路讲紧嘅温度咧，就系唔科学嘅，因为中暑唔单止系温度，湿度都系一个重要因素，同埋嗰个紫外光嘅强度都系一个因素，所以唔系单纯根据温度。好啦，咁而家佢都系有三级啫嘛，黄啊、红啊、黑咯，咪就系三级啦，好清楚啊，系咪？不过喺唔同嘅级别嘅时候有唔同嘅因应，嗰啲休息嘅时间又有唔同嘅因应，咁呢个复杂就喺嗰度啫，系咪啊？ 我同意嘅，即係我講得比較片面啲啦，主持人講得準確啲嘅。咁我哋簡單講，我哋唔用溫度嚟講啦，我哋以佢個級數啦，黃紅黑咁樣。咁黃同黑之間咧有個轉變嘅，咁即係話我哋要因應翻嗰個轉變而用唔同嘅方法執行嗰個施工狀態。咁我只係講嘢就話喺黃轉紅、紅轉黑之間，咁我哋都要不斷咁轉變。咁而喺個地盤嘅施工方面，個現實層面就係、是。我哋唔係話停就停 嘅。佢個講法就係、是、官方嘅講法就係話咧，呢啲嘅級唔同嘅級別嘅指數咧，定咗出嚟一個鐘頭為限嘅，一個鐘頭。 咁但係 即係唔會分分鐘轉嘅，咁佢唔係分分鐘轉。 我知道，咁嗱，但係我又假設咁講，我哋一日工作八個鐘，咁我翻工嗰時冇問題嘅，做到十一點。到十二點我哋就黃啦，十二點到一點就紅啦，咁跟住又轉黑啦，咁你轉嚟轉去，咁其實喺嗰個成個工作流程上面就會不停因應住嗰、那個唔同色路嘅轉變呢要轉變囉。 我明白 呢個一件事，即係第一樣嘢咁嘅做法，我唔係話嗰個原意唔好嘅，即係亦都可以話呢個做法係好科學嘅，因應影響嗰個工友或者係個人嗰個身體狀況而定。但係喺執行上面，我諗處方都要考慮就係、是、我哋係咪喺現實情況能夠好地執行到。咁即係呢個我覺得反而有個重點咯。我都話強調第一點，我哋唔反對嘅。為咗工友健康，為咗香港市民健康係應該嘅。但係係唔係淨係咁樣用一個 signal 喺一日之內有唔同嘅轉變而實際上喺唔同嘅行業嘛，唔好淨係講建造業啦。究竟係咪可行呢？咁其實我諗有好多唔同持份者都表達過意見啦。喺飲食業喺廚房，咁你話其實開咗個鑊都四十度嘅咯，咁佢唔好開工嘅咯。咁同埋又舉例咁講，其實今日我都有聽過勞工處嘅朋友佢哋講，其實唔一定要停工嘅，可能有啲其他設施啊、環境啊，或者係一啲器材啊，可以令到佢哋個環境好啲，咪可以繼續做咯咁樣。咁但係要好清晰話俾我哋聽，我哋作為僱主喺咩狀態，我哋應該提供啲咩，或者話甚至乎我用最高嘅要求。我假設用紅先啦，黑嘅比較少嘅，佢哋都講好少黑嘅。咁如果用紅嘅狀態，我哋要提供啲乜嘢嘢俾嗰個工友，而可以令到佢喺唔影響佢身體狀況之下，而又能夠持續去施工呢？咁其實而家咧，我哋喺地盤因應唔同嘅工種咧，都有啲唔同嘅安排。舉例做做扎鐵啊，做釘板呢啲，經常喺樓面上邊有機會暴曬嘅地方咧，其實已經有啲我哋行內嘅指引噶啦。譬如話，通常佢朝頭早八點幾開工，咁輪到十點零鐘咧，就會俾佢哋休息十至十五分鐘，補水啊，去陰涼地方唞唞先再做。咁呢啲咁嘅做法，即係我哋覺得相對會容易執行，同埋對其實對無論對個工友好，對個生產力都係有保障嘅。所以其實有啲嘢咧，其實我哋願意做嘅。但係如果去到純粹跟個息路，個息路嘅轉變，我哋控制唔到，我哋喺嗰個運作上邊咧。唔知点去配合好。咁当然呢，今日嗱劳工处嘅朋友提过嘅，只要你有啲措施能够配合到就得啦咁。但呢方面我相信第一佢要有啲比较清晰嘅解说啦，同埋能够同业界去真係諮詢下業界，究竟我哋嘅困難喺邊？如果我哋要做啲咩嘢可以配合到佢哋嘅要求咯？而家就好似淨係我話俾你聽，你有責任啦。咁但係你點做到，你自己諗啦。咁我覺得就唔理想。 好同意你頭先講嘅一點咧，就話無論你嗰個原意係幾好都好啦，如果執行唔到就即係嘥氣，就係廢話嚟啫。所以點樣係實際執行咧，係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啊，地盤裏邊嗰啲工種又好多啦，千差萬別啦，咁樣完全理解嘅。真係執行上係真係好多嘢要考慮，咁所以咧，當局同你哋咧都要加強溝通，同埋要充分考慮你哋嗰啲困難先得。咁我想問一個比較一般性嘅問題咧，個地盤咁大，你覺得會由邊一個層級嘅員工去對其他嘅員工作出啲嗰啲剛才所講嘅休息時間嘅指示啊？咁樣呢個係咪本身都係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啊？ 嗱，其實第一件事咧就係嗰個設計啊。究竟無論邊個人去做都好，我 assign 邊個人去做咧，個人都有個責任嘅。咁如果我叫咗嗰、那個嗱，首先勞工處嘅朋友就講，地盤應該有一個負責職安健嘅朋友，我唔先唔講佢角色係乜先啦。咁佢咧要做個風險評估，咁但係呢個人佢係咪能夠兼顧就全個地盤可能一千幾百人嗰個角色同埋唔同嘅時間嘅狀態咧？咁點解我哋唔可以用一啲比較一致性嘅做法？ 舉例咁講，我哋其實都好響應職安局嘅呼籲嘅，我哋會買一啲掛腰嘅風扇啦，買一啲嘅清涼巾啦，又或者買一啲手袖啊，俾啲工友用。咁如果我哋係咪做咗呢啲，就已經滿足到某一個要求，或者去到喂、紅色之內咧，你哋都可以咁做。不過你可能去到某個時間俾佢哋休息，加水休息。咁我諗咁嘅做法會比較完整啲，同埋大家執行會比較容易啲。因為如果執行唔到咧，那個問題唔係大家想犯法，其實建造嘅朋友好守法嘅。其實出咗 COP 咧，大家都希望執行到，唔想有人犯法。但個問題係，如果冇個好清晰嘅方向點做，即係而家有個方向啦，冇個方法。咁只会令到大家都有个担忧，喂，其实我日日都犯紧法，而大家都唔想，咁就冇必要咯。 吴生啊，我都好明白你头先提出嗰个困扰啊，即系话咧，其实嗱，如果室外咧，即系露天咧，咁呢、這个即系劳工处或者总之有个政府部门咧，就同你定埋个黄红黑，咁你容易，我觉得反而容易执行啲。但系有好多室内啊，或者其他嘅环境咧，佢又唔系完全露天，但系可能佢好高温、啊。咁究竟嗰个黄红黑系边个去定咧？同埋你一提供嗰啲舒缓措施或者规避风险嘅措施，系咪足够都唔知边个去定、啊？会唔会有呢个问题咧？真系 嗱，呢个咧正正系我哋嘅疑虑咯，因为嗱。其實今日勞工處喺唔同嘅節目都有講解過，咁我哋都對成件事比較了解多啲啦。咁勞工處朋友嘅講法就話，其實主要都唔係要你哋停工嘅，只要你哋有人去做個風險評估，然後因應嘅需要去提供咗啲設施或者一啲好啲嘅環境，咁個工友可以繼續開工。咁但係呢個係講得好虛咯，即係因為始終都係講緊責任問題，究竟我哋嗰條線點劃？其實我哋你問我，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話我應該要提供乜嘢嘅嘢俾個工友，舉例我哋講安全啦，咁佢無論安全帶啊、安全帽，我哋願意提供嘅，咁提供咗佢咪用咯。咁其實某程度嗰啲嘢比較清晰，我哋易做。如果你話你喺户外工作，只要係黃色、紅色都好啦，你一定要提供一啲清涼巾俾佢，要俾到有啲掛腰風扇嘅，咁咧你就可以去到紅色嘅。不過如果去到黑色咧，就抱歉啦，不如大家停一停，唞唞，嗰個鐘唔好做啦。咁我諗嗰啲嘢要好清楚啊。如果唔係咧，好似頭先主持人講，我入到室內，咁佢又唔係當天曬住嘅，咁、那個但係喺室內會唔會因為佢焗而抽風嘅問題，又可能濕度高，其實都如果我哋真係阿生一個同事去負責做呢樣嘢，我諗嗰人。佢都會好擔心咯。佢都唔知點去做判斷好。呢樣嘢真係好困難。 嗱，另外一點咧，就而家嗰個指引咧，就話當局話唔係強制要求僱主執行嘅咁樣。不過即係如果有咩事嘅時候咧，就會法庭亦都會一個考慮咁樣。又話咧嗰個檢討期咧就係兩年嘅時間去檢討咁。呢啲安排你哋點睇？ 嗱，第一樣嘢咧，勞工處出咗個 COP 咧，我哋業界一般嚟講咧，都係完全跟從嘅。因为我哋建造界系相对，我谂系合作嘅，亦都希望能够跟到劳工处嗰个指引做。咁、其实咧，如果真系被检控咧，我相信啊，个官睇住你劳工处出得指引，你唔做足咧，咁我哋都中硬噶啦。咁其实咧，冇人想犯法嘅，所以咧，其实个关键唔系我哋想唔想做，而系我哋做唔做到嘅啫。 好啊，多谢你吓。咁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倾下嘅。而家我哋有位朱女士啊，说朱女士你好嘛？ 喂， 系朱女士， 系啊，主持人啊，我咧就觉得咁样三级咧，仲要分埋工种咧，就系好混乱嘅。其实可唔可以嗱？而家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噶嘛，一到热嗰阵时咧，咁就凡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咧，就室外工作嘅人。同埋室内冇冷气工作嘅人就停工一至两个钟，咁系咪容易啲執行啊？即系我提议啫，我嘅意见啦。 咁其实而家有另一套嘢啫嘛，即系红黑黄啫嘛。咁佢一公布咗红就红黑黄嘅黄黑就黑咯，咪又系容易執行。 即系类似想简化啲， 即系 简 定。 我留意吓，嗱，我留意到咧， 系 主持人，佢系仲要分工种啊。同埋红黑黄就变咗，就会引起好多争拗啊。 好多谢你啊！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排到星河名居，而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就去到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宏天广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今日咧，我哋倾咗好多关于嗰个叫做系防中暑嘅新指引吓，先后咧有劳工处同埋呢个建造业嘅行业嘅代表咧发表佢嘅意见啦。跟住我哋请嚟咧劳工嗰边嘅代表啦，就是、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子欣小姐。梁小姐你好， 梁小姐， 啊梁小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啊，就系、是、今朝早我哋千禧年代节目有个听众咧，佢好关心我哋啲清洁工人嘅健康，担心佢哋咧太热嘅时候咧就会唔舒服，会中暑。佢有个观察，佢话见到好多啲清洁工人咧。着啲衫密密实实，由头包到尾，几乎净系露出个眼睛咁样样，系咪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如果系，又有咩原因呢？ 哦，其实系啊，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咧，就系、是、好多工友咧，都会因为其实天气，佢哋好多户外工作啦，咁、因为天气热嘅话咧，其实都佢哋着件衫咧，一来就有个防晒嘅作用啦，另外咧，其实都系为咗防蚊叮虫咬，因为始终佢哋工作的地方好多可能系一啲草丛边啊，或者后巷啲位置咧，其实都好多蚊虫嘅。咁如果佢唔着住啲长袖衫，着嗰啲短袖衫嘅话咧，其实佢就会俾咬得好劲咯。咁好多有啲工友就会选择。着长袖啦，或者可能用一啲例如手袖啊，咁样去保护自己咯。 如果话防止中暑呢个角度讲，或许要选择一啲物料比较透风嘅先得咯。 其实系啊，因为佢嗰、那个所谓嗰、那个无论个制服一啲质地上面啊，其实都应该对于工友嚟讲咧，其实唔系咩质地，佢哋都可以着，其实都要一啲透气啲啦，或者系索汗啲嘅物料去制作咯。 好啦，而家劳工处就啱啱推出个一个预防工作时中暑嘅指引啦。咁佢呢个推出呢个指引符唔符合你哋工会嘅期望咧？ 咁當然即係我哋都覺得其實佢呢個指引係唔足夠啦，同埋喺個執行上其實都有困難嘅。一來就係佢係一個指引嚟㗎嘛，咁指引即係嗰個公司係可以選擇跟或者唔跟啦。咁亦都睇唔到話公司跟或者唔跟嘅話會有啲乜嘢後果啦咁樣。咁所以就變相我哋都會好擔心就其實嗰個指引出咗嚟係咪只不過係一個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嘅操作咧咁樣，咁第二個我哋都見到其實佢嗰、那個入邊嘅內容上咧都相對複雜嘅，或者佢都多咗好多一啲新嘅嘢嚟嘅，咁其實對於工友嚟講咧都難啲去理解啦，或者喺執行上其實都有困難嘅。 首先佢將清潔工人咧界定為呢個叫做中等勞動嘅級別，你認為呢個界定係合理咧？ 我哋覺得咧，其實如果一概而論將所有清潔工界定做中等勞動咧，我哋覺得係比較單一咗，亦都睇唔到好多入面嘅唔同嘅情況啦。咁尤其是例如喺唔同地點工作嘅工友，其實面對嘅情況唔一樣啦。佢哋喺真係郊外工作嘅，佢哋就會面對可能啲冇遮陰啊嘅情況啦。但佢可能就算喺後巷。就算可能兩邊建築物有遮陰都好咧，但後巷可能佢相對都唔咁太通風啦，亦都可能會有啲廢氣啊或者油煙咁樣。咁其實佢哋工作嘅情況又會唔一樣。咁例如又有啲工友咧，可能佢哋係真係喺一啲我哋之前都有聽過啦。有啲工友話可能佢哋係一啲類似一啲停機坪咁樣嘅地方工作嘅，即係就完全係冇任何遮陰啦，亦都係即係個地面反射熱氣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咧，如果單單從佢係用一個中等勞動而亦都 即係解釋唔到啦，見唔到點解啊？即係佢嗰個佢嗰勞動其實係點樣去分嘅咧？咁樣咁，我哋覺得佢呢一個劃分就比較單一咯。咁我哋都知道有啲工友其實佢哋係需要搬運一啲大型啲嘅物件嘅，其實都可能係重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嚿，可能即係要家私啊，甚至係一啲泥頭啊咁樣。咁其實單從中等勞動咧，我哋就覺得太過單一，唔係好睇得出就係唔同工種嘅分別。 係重要嘅就係，如果被界定為叫做中等勞動咧，不論係黃啦、紅或者黑嘅暑熱警告咧，都未去到話需要暫時停工嘅。咁啊變咗嗰、那個你頭先嘅擔憂係有理由啦，我覺得係。好啦，咁样而家嗰个嘅鼠疫指数咧，个警告咧就话会透过天文台嘅应用程式，嗰、那个所谓叫 App 咧发出嘅，呢、這个咁嘅做法OK 唔 OK 咧？你觉得？ 其实好坦白讲，对于我哋大部分工友，我哋接触嘅比较多都系长者为主啦，好多同我哋讲，其实佢哋个手机 even 佢哋仲系用紧接机。其實咧，佢哋係唔會有呢啲所謂嘅 app 去睇到呢啲咁嘅資訊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對於即工友嚟講，佢點樣可以好即時咁知道嗰個天氣嘅情況係一個問題啦。另外，就算啊，如果係由管工去發放嘅話，咁其實管工都好難每個鐘去望住嗰個天氣嗰、那個上落啦，亦都好難話啊！如果佢真係發現，原來真係，佢哋可以有15分鐘休息時間咯，咁佢逐個逐個打電話去通知工人都唔現實啦，咁樣。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資訊傳遞上嚟邊咧，我覺得暫時係解決，即係見唔到個指引入邊有啲乜嘢解決到嘅咁。咁所以對於工友嚟講咧，其實好坦白講就係好大機會出到嚟，就係個指引有指引繼續續，但係經。工友實際咧係唔會有啲乜嘢幫助咯。 阿梁小姐，我一路聽你講咧，我就試下大膽啲估計下咧，你有四方面嘅意見咧，就覺得今次嘅指引係不足嘅。咁我啱啱講咗呢四方面，睇下你同唔同意，同埋咧跟住調翻轉啦，我想問你，就依跟住我分析嗰四方面咧，你會主動點建議啊？對於個新指引啊，我聽你第一樣咧，你係希望個依個指引咧。就係、是、個約束力大啲，就唔係一個普通嘅指引，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是、你咧就希望咧個門檻就唔好咁即係咁高，即係話咧嗰啲紅其實依家都好難去到即係紅嘅黑啊，更加難啦。咁你可能你覺得咧呢、這個紅黃紅黑咧，即係嗰個門檻咧就要再定個，使到咧就唔好話咧即係有排都去唔到紅。即係咁咪變咗都保護唔到個工友，呢個第二樣啦。第三樣，但係反為咧，對於嗰個勞，即係嗰個勞動量咧，你就反為想希望分得細緻啲，因為點解咧？就唔係就你哋全部叫做中等咁，你係希望咧有啲可能咧嗰個勞動量要定得又細啲、高啲，即係咁樣。呢個第三樣，第四咧就嗰個避暑安排咧，你就我估計你哋希望咧能夠。多啲舉例，使到咧工友喺嗰個中暑嘅機會咧就會細啲。我唔知道有冇估錯啊？如果係嘅話，你哋會點樣反建議俾勞工處咧？ 我哋其實就唔係話我哋純粹覺得而家用一個呢個指引嘅形式咧，其實佢分得好仔細，係分得好仔細嘅，同時亦都有好多啊咩情況底下去點樣做安排。但我正正我哋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佢呢個係缺乏咗一個彈性嘅，令到好多工友，因為其實尤其是清潔工啦，好多工友其實佢哋可能比較多都係啲長者啦，60歲以上啊嘅人士啦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可能其實佢哋嗰個每個人嘅身體其實。情况都唔一样啦，佢咁样嘅划分咧，其实好大嘅情况咧，系会令到啊，其实个工友咧系只能根据佢呢一个指引入边先可以去做到休息，即系例如讲到就系、是，我嗰个暑热指数唔达到某一个程度咧，其实佢冇提到有任何即系对工友嘅一啲休息嘅安排啦，咁样。 咁你会主动点建议咧？你会主动点建议？即系你希望翻嚟就弹性。大啲或者即系照顾个身体状况会多啲，系咪咁啊？ 我哋希望就可以简化啲嗰、那个嘅情况啦，咁令到其实佢执行上都会容易啲啦。 系， 咁因为好多工友同佢讲啊，其实会唔会好简单同佢限定啊，每工作几耐就可以休息几耐咧？咁相对佢工友自己都容易有一个弹性去做个调节，而唔系话啊，原来我休息之前我仲要做好多嘢嘅，咁变相亦都会令到啊，其实系。 地反利用翻就係、是、啊，我只要冇達到佢一個市盈指數咧，其實工友係冇得休息嘅咁樣咯。係 係 ，OK。 好啊，咁啊，多谢你哋清洁工人职工会组织干事梁子欣小姐。大家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嘅，对于呢个叫防中暑嘅新嘅指引，有啲咩意见呢？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接住有阿尹先生嘅电话，尹生， 尹生 你好， 尹生你好，系 嗱，其实就我系半头， 哦 ，OK， 老板。嗯，系即系地盘判啦，老板，我仲系要系钉板扎铁落石屎嘅添。 哦， 系系， 我三份都有。 系，咁你哋最适合讲啦，你有咩睇法？ 嗱，其实我听完晒由今朝千禧到而家， 嗯， 我听完晒佢嗰个指引。 系， 其实我总结一句，真真正正唔好做指引，因为其实本身小弟自己都中过暑。 嗯。 其实喺即系喺都两年前都中过暑， 系 咁其实唔好讲指引啦，不如索性好似跟暴雨天气警告咁样， 嗯， 黄红黑， 嗯， 直头系界定翻去停工， 嗯， 咁就一刀切最好。点解会咁样会最好呢？第一就系话我哋做判头都好，喺其实乜嘢即系我自己本人我自己做老细都好啦， 嗯， 风机啊。水啊手袖啊其实乜嘢俾得到嘅我都会去卖俾佢哋嘅。 嗯。 咁其实买完返嚟呢其实连休息嘅时间都有多冇少㗎啦。 嗯。 但係不过都冇办法，喂真真正正有时真係熱起上嚟都顶唔顺嘅。 嗯。 最好就係点解要停工，就係、是、起码一样嘢唔使俾业主唔使俾大判去扣钱。 係。 因为主要一样嘢就係话呢、这个系香港系商业社会，不如索性、嗯、喂，嗰条 skyline 就系话、嗯、喂，你乜嘢时间好似暴雨咁样，我一定要停工嘅，有得 cam， 嗯， 唔使话咪夹硬走去要开工去搏，冇意思噶咁样，咁、嗯、人命嚟噶嘛，始终不如索性系真系停工，大家去补偿翻俾我哋做判头嘅。我冇理由，我攞我夹硬去同你搏噶嘛。 嗯， 即永远都系噶，即系喺地盘乜嘢都俾足噶，唔系话唔俾足噶。 嗯，嗱，如果回应你刚才讲话，即系一个清楚嘅指令就最清晰啦。咁样嗱，其实而家佢哋类似有你佢刚才嗰个意思噶。佢而家分开啲嘅所谓黑红同埋黄啊。咁样如果係黑色嘅时候呢，所谓叫做极度劳动同埋重劳动嘅人呢，就暂时停止工作啦，就停工啦。咁边啲叫做极度劳动呢，就係扎铁工人啦、棚架工人啦，乜嘢叫做即係重劳工呢，就混凝土工人啦、灌浆工人啦、钉板工人啦。如果係红色都停工㗎喇。对 但系不过咁，佢有叫做建议，因为你有其他配套，你可以继续，你俾个休息，继续开工。咁、其实就变相一样嘢，系冇法律效力啊嘛。而家系想就话保障工人嘅，咪大家俾个法律效力落去，就话我嗰日就好似黄红黑雨咁样。 嗯， 喂，点样停工？大家唔使做，起码嘢喺业主角度，我对大判。我有得 cam， 喂，你真系正正你冇可能，你呢啲期要我同你追噶嘛，追唔到噶嘛， 嗯， 咁永远都系鸡同鸡蛋嘅问题嚟噶啦，永远都系就。 明白，你个立场好清楚，我完全理解嘅，多谢晒你尹先生啊，多谢你。咁啊，而家嗰个叫做防中暑嘅指引都系希望规避我哋喺一啲即系极端嘅天气或者系叫好热嘅炎热天气里边，防止劳动嘅工人啊会中暑啦咁样啊。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健康课题嚟嘅。喺过去嘅两三年里边，一个好重要嘅健康课题就系新冠疫情啦。咁、大家俾佢即系折磨咗两三年。 咁好啦，咁而家咧世卫咧就话咧，新冠咧不再属于呢个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啦。咁世卫就话咧，全球嘅新冠疫情嘅相关嘅住院同埋重症入院人数下降咗啦，而人群咧亦都已经对于疫情咧拥有高免疫力嘅水平。而家系时候咧，将疫情过渡到长期管理，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嘅突发卫生事件，宣布不再属于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个什么信号呢？大家可以怎么演绎呢？ 喂，新冠就不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是另一些疫情就可能会突发变成世界关注事件。这个就是我们的专家会说，就是可能有新的 疫症迟早会来这样。那究竟这个今次我们挨了几年，得到啲乜嘢嘅教訓去作最壞嘅打算，就使到我哋作最好嘅準備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新課題喎。 其中一個界別或者一個類別嘅人咧，喺呢個問題上面特別有佢嘅經歷，有發言權嘅。新冠期間咧，檢測承辦商就為社會都出咗好多力啊！我哋必須要承認呢點啊。咁新冠不再屬於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啊！咁嗰啲社區檢測站都要關閉啦。咁檢測承辦商同佢嘅員工何去何從呢？喺新冠期間，佢哋為自己、為社會又吸取咗啲乜嘢嘅經驗嘅教訓呢？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檢測承辦商雙達生物科技創辦人焦燕濤先生。焦先生你好， 係 hello， 焦生係。 首先一個好現實問題啊，而家關閉咗嗰啲檢測社區檢測中心五個啊，剩落嚟嘅都係關閉啦。何去何从呢？你哋嘅公司同埋你啲员工。 咁我哋喺化验所做检测嘅同事，咁我哋有一部分都系能够系吸收嘅吸纳，就系我哋做翻其他本业啦，就系做其他传染病啊或者癌症各方面嘅一啲检测嘅服务啦。咁佢哋都系能够去其他岗位嗰度去发挥啦。咁但系即系的确就例如喺前线啊采样嘅姑娘啊或者系一啲保安啊，咁因为完全係因应呢个社区嗰个检测嘅安排而去聘请嘅，咁佢哋嘅都系一个合约嘅制度囉。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就係即係当呢、這个这个疫情去到呢个下一章嘅时候，政府呢啲嘅措施迟到都会冇嘅时候，咁都系会有一个终结嘅时间囉。 咁呢三年都好艰苦啦，整个社会。你哋本业或者从社会嘅角度，你觉得吸取咗咩经验呢？ 即系我谂大家要明白，即系既然2003年有沙士，跟住之后又有猪流感，又有禽流感，而家去到一个新冠嘅大爆发，其实我哋应该就系吸取个教训，就系呢啲嘅传染病，或者系由动物去衍生到去人类嘅呢啲传染病，喺可见嘅将来，可能每过几年都会有一啲咁样嘅事件去发生。唔一定係次次都變成新冠一個咁大規模嘅一個感染啦，咁但係即係其實係要值得關注，咁亦都係因為有一啲新嘅呢啲嘅病毒或者呢啲咁嘅傳染病出嚟嘅時候，我哋人類點樣去對應呢啲嘅疾病嘅威脅呢？其實最主要就係靠研究，同埋就係當每次有呢啲嘅事件發生，我哋點樣去分析翻边啲位可以做得更加好，边啲位做得唔好，可以去改进。 研究系在地嘅研究，系咪都好重要呢？我哋香港在地研究， 研究非常重要啊！即系好老实讲，我哋香港喺过去呢几年，其实喺全世界嚟讲，个水平一定系非常之高。我哋所有做嘅措施，大部分嘅措施都系好多地方系参照我哋香港嘅模式去学习。咁其实我哋系一个领先嘅一个地位。咁最主要就系因为我哋经历过沙士，所以我哋香港有大量嘅即系传染病嘅专家啦，咁然后对呢方面嘅研究亦都系非常之犀利啦，甚至可以话系世界首屈一指啦。咁以至于一啲本地嘅企业系能够同到呢啲大学去合作，咁所以先至能够有一个比较迅速嘅反应，系能够同到政府合作做到即系一系列嘅呢啲防疫抗疫嘅措施啦。 除咗在地研究之外，在地生产一啲医疗同埋检测嘅物料都系重要，系咪？ 都系非常重要噶，即系例如睇翻第五波，当政府去支持快测系可以作为一个合理合法嘅一个检测工具嘅时候，咁其实都系 即係其實都係好靠一啲本地嘅生產商啊，去供應到呢啲嘅檢測嘅試劑咯。咁但係再去翻例如2020年嘅時候，當呢個連呢個做核酸嘅儀器啊或者試劑，其實都係好緊缺嘅時候，因為全世界都搶緊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冇翻一個本地研發或者本地生產嘅能力，當係有呢啲咁樣叫做突發性嘅公共衛生事件嘅時候，其實冇人幫到我哋，我哋要靠自己嘅一啲力量去滿足到呢個城市啦。 朱先生好多問題都值得同你傾嘅，我哋喺新年七點鐘新聞報告之後再繼續同你傾，好唔好啊？得唔得啊？ 好啊。Okay. 好，唔该你先吓。阿焦燕陶先生咧系检测承办商，亦都系双达生物科技创办人嚟嘅。喺一间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再同佢倾下关喺佢哋检测业呢个问题上面咧，喺经历过疫情呢几年啊，佢哋自己同埋佢哋觉得社会有啲咩经验教训咧，值得探讨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新闻报告之前咧，我哋同检测承办商尚达生物科技创办人咧焦燕陶先生咧倾紧啊，喺呢个新冠疫情期间。佢哋嘅業界，又或者佢哋作為呢個科技嘅從業人員咧，得到啲乜嘢嘅經驗，一啲乜嘢嘅教訓咧？咁啊，依家咧我哋盡量再撥翻佢嘅電話同佢再傾。啊，而家再接翻咧，檢測承辦商尚達生物科技創辦人焦燕陶先生嘅電話，焦先生。 是你好。 刚才我哋讲到话喺新冠疫情嘅期间我哋得到呢个经验呢就係、是、在地嘅研究、啊、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咁。咁另外亦都系都想问下你呢喺新冠疫情期间你哋检测行又或者系医疗界都好啦，可以话系政府嘅紧密嘅合作伙伴嚟嘅。政府同啲合作伙伴合作咧，就合作无间啊，当然系好事啊。但系好多时候要担心咧，又会俾人嚟批评啊，会唔会系官商勾结？尤其是你做生意噶嘛，就商啦。吓，呢点上你都有啲体会系咪？ 哦，系噶，即系其实一直政府都好罩忌呢样嘢咯。咁但系我会认为，的确就系喺新冠里边，我哋系做咗一个我觉得系非常之唔错嘅例子，就系即系其实。雖然大學佢哋係科研上面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亦都係即係同政府一直嗰個合作都係非常之緊密啦，喺新冠上面。咁但係你真係要去到做去落地，你真係要點樣去推廣一個社區檢測中心？你點樣要去做到封區嘅一啲行動？其實有好多或者你要去大規模咁樣去生產疫苗或者係快測，好多位其實係唔係大學應該要做嘅工作？咁所以即係其實係有一啲。尤其是喺呢啲咁嘅突發事件啦，咁其實我覺得政府點樣同個商界嘅合作，其實我認為的確就係今次呢個疫情叫做有啲位置係做得好咧，其實我覺得係即係點樣係即係呢個官學研呢三方面都能夠係有呢、這個即係一個深度嘅合作係好關鍵嘅。咁而呢樣亦都唔係應該係喺一個。緊急事故嗰陣先至要去發生咯，即係其實我哋呢個健康管理或者係呢個醫療體系有好多問題，其實係可以再去改善。咁喺一個咁樣嘅呢、這個疫情嘅過後，係咪可以有啲思考咧？係咪有啲可以改進嘅空間咧？ 係官商學三者之間既係緊密合作，但係又要有一個適切嘅呢、這個所謂叫分制啊。其中嘅拿捏位，你有咩體會？ 我覺得就係要好明白大家嗰個分工喺邊度咯。咁而家我哋成日都會講要去做呢、這個搶企業、搶人才，我哋要搞呢個高新科技，我哋要創科、要創業。其實正正其中一個最關鍵嘅位置就係要分清楚，其實大家嗰個分工個互動喺邊一度。即係如果要做得成呢啲事嘅話，點樣係能夠提供到一個經濟嘅效益，同時間亦都能夠服務到即係市民大眾嘅話，咁其實一定係三方面嘅一個互動，而唔係淨係偏重即係一兩方面嘅一個做法咯。 阿焦生，我就想跟進梁家永同埋李正華嗰個對話。嗱，你嘅身份有兩個嘅，一個就係檢測嘅承辦商啦，第二個你都係一個生物科技嘅公司嘅創辦人啦。咁你正話講到咧，就係、是、第一個問題就係、 公私營的分工合作的問題。咁你嗱，譬如我第一個問，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呢、這個喺今次新冠疫情即係之後咧，你覺得喺醫療依方面或者生物科技依方面咧，嗰、那個公私營嘅合作咧，你會得出有啲咩經驗？呢、這個你或者你有咩建議啊？可能即係依家要寫個報告書俾政府，就是、今次新冠疫情之後，我哋寫個報告書。咁你會建議要做乜嘢？依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你就做咗檢測啦，即、就、係、是、你做咗檢測。正如你頭先講，檢測亦都可以做好多研究噶。咁你哋又做咗啲咩研究？同埋日後你會覺得你作為一個私營嘅檢測出嘅公司，你會唔會繼續會做一啲研究咧？ 我想我先讲回你第一个问题啦，就是政府和企业怎样去一个合作呢，即其实在这个疫情来讲，即这个合作模式是非常之清楚的，就是即有很多很实际的服务上啊，或者检测上啊，或者是药物上啊，各方面的需求，那一定是即这个业界和政府一个怎样的合作去完成到呢方面嘅任務咯。咁即係好老實講，其實呢個醫療管理或者呢個醫療體系喺全世界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個城市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題，亦都冇話有邊個地方係做得好過好比其他地方好多。咁但係我會認為如果係能夠着重多啲呢個政府同埋呢個企業嘅合作，因為企業佢始終呢個世界係一個資本市場運營嘅地方。咁其實有好多嘅創新，有好多嘅實際執行去操作，或者市場或者市民佢哋需要嘅嘢係乜嘢？其實好多時係個企業會比政府清楚得好多。咁呢個時候大家能夠有一個互動、一個互補嘅操作，一定係會令到呢件事係帶嚟一個正面嘅效果。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就係關於呢個研究咧、研發咧。咁因為我哋係唔係一個服務型嘅企業，我哋係其實我哋本身係有我哋嘅核心技術啦，我哋嘅團隊係有大量嘅科研嘅基礎啦，咁而我哋都係正正發揮咗個角色，就係我哋同大學有好多嘅交流啦，有好多嘅合作啦，有好多嘅互動啦，就係點樣能夠將大學一啲前端或者係呢啲叫做上游嘅一啲基礎嘅研究，我哋點樣能夠確實咁將佢落地啦，去生產啦，去經過政府嘅審批啦，去同市民嘅推廣啦。咁好多其實大家互相嘅推動係去解決佢呢個新冠呢個問題，甚至係即係好多將來嘅一啲即係醫療方面嘅問題，即係例如以我哋公司為例，我哋而家就轉型去做好多關於癌症檢測方面嘅開發啊。咁呢方面就係點樣能夠將一啲政府已經投入咗好多資源喺大學嘅一啲科研嘅一啲項目，我哋點樣能夠將佢繼續去發展，去行商業化呢個途徑，以至於真係最終一日係能夠幫到一般嘅市民咯。 唔係，我第二個問題，我具體問你，你哋喺今次做咗啲乜嘢嘅研究？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哋檢測個數據有冇同大學分享？譬如舉個例咁。 有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因為即其實我哋嘅研究係多方面，喺新冠上面，其實我哋有自己研發嘅快速測試啦。亦都有我哋自己研究嘅呢個核酸嘅一個試劑啦，咁其實兩方面全部都係有同香港嘅大學係一個好充力嘅一個合作，咁甚至係即係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就係喺即係2020年尾嘅時候，我哋喺香港就舉行即係做咗一個叫做雙軌檢測嘅做法，因為當時我哋如果做核酸咧，如果陽性嘅話咧，衛生服務中心差唔多要3到5日先至能夠將嗰啲陽性嘅患者係能夠隔離。咁但係當時我哋就係同大學去合作咧，就係、是、做到一個叫做雙軌研究咧，雙軌檢測咧就係將喺現場就去做呢個快測，咁然後20分鐘有結果就能夠去對嗰個初步陽性嘅患者做一啲隔離嘅處理工作啦，咁然後但係所有嘅樣本都能夠去翻個化驗所度做核酸咧，咁就確保咗嗰個結果個準確度，但係亦都加入咗呢個快測嘅快速嘅結果。咁其實呢個模式係當時係非常之成功嘅，咁亦都係即係政府以至於大學其實都係一齊一個緊密嘅合作，去令到呢件事得以順利去發生咯。 好多謝你檢測承辦商尚達生物科技創辦人趙賢濤先生。新冠不再係國際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啦。 在咁嘅情况底下，医疗当局、社会大众以至我哋个人啊，又应该点样去因应新嘅情况下嘅公共同个人卫生呢？嗱，就住呢个问题，我哋而家请嚟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副研究员韦蕴贤小姐，韦小姐。 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嗱，依个世卫宣布话新冠不再系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呢、这个对于公众嚟讲意味住啲乜嘢嘢呢？你觉得？ 咁其实就即系喺我哋嘅情况就觉得而家新冠咧就有啲似当时嘅流感嘅，咁不如我界定一下风土病先啦。 好啊。 咁简单嚟讲咧。风土病咧就是一个部分地区小规模爆发的一个流行病啦。咁而家嘅情况其实同流感有啲似啊。回想翻当年2009年即系流感大流行嘅时候咧，咁我哋就经历咗一个叫做流感嘅风土病嘅走势。咁喺嗰段流感风土化嘅期间咧，流感病毒我哋俾佢 keep 住喺社区度运行嘅同时咧，医疗嘅系统系。又可以承受住對應入院嗰個壓力嘅，咁而流感亦都會變種啦。咁加上我哋面對緊疫苗猶豫，未必個個人都打流感針噶嘛。咁所以咧，喺新冠疫情出現之前，即係2018-2019年左右啦，你會見到冬季嘅時候就會出現流感爆發嘅。咁我相信而家即係世衛啱啱宣布咗，即係唔再係公共衛生關注事件啦。咁其實而家我哋都面對緊一個新冠風土化嘅問題咯，咁喺香港有80%人已經打咗第三針噶啦，而打針嘅時間亦都係2022年中左右啦，大部分，咁距離而家呢一刻都有大半年到一年，咁隨住群眾嘅抗體水平下降，同時又有變種病毒嘅出現啦，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會預期喺社區度新冠都間歇性都會有。小型的爆發都會出現的咁咯。 由呢、這個全球大流行變成一個風土化咧，剛才你提及過啦。喺呢個轉變之後，點樣影響醫療衛生當局同埋一啲醫療單位佢制定策略嘅時候嘅考量咧？ 整體嘅大方向咧，就因為喺過去嗰3年咁正如啱啱所講啦，市民其實都已經。有80%人打咗三針嘅疫苗噶啦，咁社區個免疫屏障都有一個幾好嘅程度啦。咁喺一個免疫混合免疫嘅基礎下咧，其實又唔使話過分擔心嘅。不過咧喺醫療政策嗰方面咧，我哋都需要做少少準備嘅，例如喺一啲老人家或者係一啲弱勢群組，咁其實就需要去解決呢一啲群組嘅疫苗猶豫，因為。呢一班群組基本上是重症的集中地啦，咁疫苗是一個有效預防重症的辦法嚟嘅，咁所以喺呢一班人針對呢一班人的疫苗猶豫是一個未來的醫療政策的其中一個方針咯。咁同埋或者都需要考慮一下，即係爆發得一個比較嚴重的程度的時候，有冇需要可能收緊一啲院舍的探訪措施？那個概念就好似流感的時候。小朋友要停學，即係停校少少時間咁樣咯。 韦小姐，你哋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咧，就3月嘅时候做咗一项网上调查啦，及调查新冠风土化吓，期间嘅社区嘅反应同呢个疫情前嘅比较嘅，你呢个调查点样进行嘅？可唔可以同介绍下？ 哦，可以。咁其实咧，我哋都喺2020年初新冠我哋喺香港出现咗第一隻新冠的 case 之后呢，咁我哋都透过网上问卷嘅形式去追踪住市民嘅一啲防疫措施嘅实施，或者佢哋嘅风险感知嘅一个网上调查咁去进行嘅，即係由2020年初开始做㗎啦。咁当时呢，我哋就邀请咗区议员去搵一啲即係全港嘅区议员都有去搵佢哋嘅。咁就麻煩你哋將我哋嘅網上問卷俾你嘅市民去做啦，咁樣。咁啊，咁個呢一個係我哋初步 set up 嗰個 cohort 嘅時候嘅做法嚟嘅。咁啊，去到後期，即係而家疫情咁樣啦。咁就呢一班當初參加過我哋問卷嘅人士，我都有繼續長期咁跟蹤揾翻佢哋。咁啊就。 最近一輪的網上研究呢，就是過去三月的時候做的，即是過半月前。那我們就發現呢，其實疫情前和疫情後，他們願意戴口罩和願意用酒精搓手液的比例，那個都幾分差都幾大的。其實經過了這個疫情之後，即使已經沒有強制戴口罩，沒有強制一些即是非藥物的措施，大家都會都有超過一半人是會表示願意自愿去戴口罩和用酒精搓手液結手咯。 即使不是強制性，沒人規定的，但都很自愿戴口罩用酒精搓手液，這些你們叫做非藥物的預防措施。 是的。 咁但是另外呢，接種新冠疫苗以至到流感疫苗那個情況又好像不是那麼積極，是不是呢？ 是啊，咁我哋即除咗問佢哋嗰啲非藥物預防措施之外，亦都有問佢哋打疫苗個狀況嘅，即大家強制。咁因為我哋預示到咧，其實喺一個風土化嘅期間，咁大家市民都好難去避免接觸到呢一種病毒噶啦，咁所以打疫苗都係一個好好去保護自己嘅方法咯。咁我哋就發現咧，有即係喺超過一半嘅人願意去戴口罩嘅同時咧，但係亦都只係得一成半人願意去接種加強劑咯，新冠加強劑。 嗯，除了新冠加強劑，普通嘅流感疫苗嘅打嘅都唔係咁積極，係咪？喺比例上， 比例上都唔係咁積極嘅。用我哋個調查個數據去睇，大約兩成人咯，咁就表示佢打咗個接種過流感疫苗咁咯。數字就同衛生防護中心過去嗰三年50歲至64歲嘅人士相若嘅。 嗯，经过新冠疫情之后咧，大家除咗话识得用一啲刚才所讲嘅非医疗嘅方法啊，戴口罩啊，酒精消毒液啊，去预防疾病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大家认识咗一样嘢叫做快测。就话即系重回一线咁啊，就好开心啊，两条线就唔掂啊，咁样吓。咁实情喺新嘅情形底下，新冠唔再系叫做大流行啦。你觉得大家要点样系做快测，又或者喺呢方面个物资嘅预备嘅情况，你哋有咩建议咧？ 咁其实即系正如啱啱你所讲啦，新冠已经世卫唔再定义佢系世界国际关注事件。咁但系我哋市民都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公共衛生意識在這裡。隨著免疫屏障的建立，病毒都不斷變種，傳染性都高，所以在個人層面上面，我們即其實做不做快測就即是個人意願，但是如果我們做了快測的時候，我們可以知道即讓自己心裡面有個準備，哦，原來我現在這個病毒是高風險傳播的，咁變咗我哋喺屋企去休息嘅時候，咁可能就注重下家居，唔好傳播俾屋企人啦。同埋就係、畢竟我哋都唔可以排除呢個新冠會演變成重症，咁所以如果預早我哋早啲知道，即係透過快測知道呢一個係咪一個新冠嘅時候，咁變咗可能萬一演變成重症，去到後期去針對去醫治治療嘅時候，就會容易啲着手咯。另外可以補充一點就是因為始終病毒的症狀呢，即新冠感染的症狀都同一般的感染，例如流感，其實很難分。咁如果我哋有呢個快測，係可以幫到我哋喺整個社會嘅層面嘅一個症狀監測咁咯。 阿維小姐，我想將個問題咧，即係睇得比較闊啲。嗱，因為你本身係屬於公共衞生同埋基層醫療依方面嘅研究員嚟㗎啦，咁我所以你今次做嗰個研究都係集中講一個風土化之後嘅社區反應，即係你會集中喺依方面嘅研究啊。不過我哋就集中住依個話題去講。嗱，我有三個問題，一個問題就係一般即係世衛宣布下調嗰個級別之嘅裏邊咧。其實他有沒有提醒一些即是可能醫療比較先進一點的地區，我當香港是啦，有些什麼的跟進的事必須做的，這是第一個問題。好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不是只聽世衛說，我們自己本地都有自己的主張，你除了你做這個研究之外呢， 你哋仲会谂住喺边几个方面咧，去做一啲研究去跟进一次今次一个咁大规模嘅公共卫生事件？呢个第二个问题。 嗯。 第三个问题咧就系、是，你根据头先嗰个戴口罩啊、洗手液啊，同埋打接种疫苗嗰个态度上嘅差异，你点样分析香港市民喺经过呢个疫情之后，其实有咩得有咩失啊？ 嗯 ，OK。或者我答咗你第二個問題先啦。咁你第二個問題問我哋嘅研究團隊，除咗呢一個網上問卷之外，做有乜嘢嘅研究方向去針對住呢、這個新冠嘅疫情嘅？咁其實我哋中文大學嘅研究團隊啦，就亦都揀取咗一啲弱勢群組，例如老人院。咁我哋就會定期喺老人院裏面去抽佢哋嘅血，去驗下佢哋個抗體水平，咁就評估翻其實點嘢爆發新冠個風險係乜嘢啦。咁呢個係我哋針對住弱勢群組會做嘅嘢嚟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分析一啲公眾嘅數據，咁去睇下隨住病毒嘅變種，會唔會佢哋嘅症狀由以前可能會當初叫咩咧？即系佢哋嘅味觉嗅觉会改变，去到而家就比较普遍啲。但系将来，例如啱啱最近出现嘅 BA.2 嘅分支大角星系啦，大角星咁佢个疾病个表现会系点咧？咁所以其实我哋成个研究团队除咗网上呢一个 survey 去睇翻市民嘅反应之外，亦都有深入去社區一啲弱勢群組，去睇佢哋嗰個爆發風險嘅機會啦，同埋亦都有從一個宏觀嘅情況去分析下究竟呢個病毒嗰、那個即係個表現係點樣。咁呢個係我答你第二個問題啦。咁跟住我答你第三個問題先。你第三個問題係問， 即係呢個反應嘅差異。系啦，即系佢哋紧张戴口罩，但又唔紧张接种疫苗咁。 系，不如咁啦。由于时间关系咧，三个问题答咗第二个问题啫。第一同埋第三个问题咧，新闻报告之后再答啦，好唔好啊？ 好， 多谢你吓。咁一阵间我哋新闻报告之后再提出嘅戴校长提出嘅另外两个问题，一阵间再请魏小姐咧答嘅。而家一节新闻报告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教资会举行会议，讨论专营巴士营办商嘅加价申请同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嘅检讨结果。主席张仁良话，喺商讨巴士公司提交嘅加价申请时候，考虑同平衡咗巴士票价调整嘅一篮子因素，包括市民接受程度同负担能力。教资会将建议提交至政府，俾行政长官同行政会议参考。教资会亦听取咗政府同港铁讲解检讨票价调整机制嘅结果。优化后机制会喺今年嘅6月开始生效。张仁良话，委员会欢迎优化后机制，认为可更充分回应市民对港铁票价调整同利润同服务挂钩嘅关注。檢討方案提到，今年港鐵票價調整幅度降低大約60%，去到2.3%。委員會認為在經濟從疫情後復甦之下，繼續減輕市民的負擔。政府提出修訂區旗及區徽條例，與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和國歌條例適度保持一致，進一步維護區旗和區徽尊嚴並加強保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說，明確禁止任何人公開和故意以焚燒、毀損、塗污、玷污、踐踏區旗、區徽或者其圖像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區旗或者區徽，或意圖侮辱區旗或區徽而故意發布侮辱區旗或區徽情況。條文明確涵蓋現實生活和網絡世界中的侮辱行為。在適當使用區旗或區徽方面，當局建議加入規定，不得倒掛、倒插區旗， 不得倒挂区徽，不得随意丢弃区旗或者区徽，以及活动主办方必须在活动结束之后，按行政长官规定的方式收回或处置现场使用的区旗或者区徽等。足总宣布和港足主帅安达臣续约两年。足总话，前年十二月首度被任命为主帅的安达臣，凭住丰富经验为港队引入高压和更具侵略性的踢法。在他带领之下，港队时隔超过五十年成功晋身2023年卡塔尔亚洲杯。安达臣就话，见到港队过去一年半的进步，说明正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他希望为亚洲杯决赛周建立卓越的球队，并且即将到来的新一轮世界杯外围赛和亚洲杯外围赛夺取佳绩，希望球迷会喜欢进攻踢法，以及为球队感到自豪。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被当地保安部队拘捕。伊姆兰汗因为贪污指控到当地首都伊斯兰堡的高等法院出庭应讯，他早前批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伊姆兰汗进入法院大门之后无奈，准军事部队和装甲运兵车的部队跟随他进入，装甲车堵塞法院大门，伊姆兰汗之后在严密保安之下被带走。现年70岁的伊姆兰汗去年落台，其后一直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在各地举行集会推动他的主张。他正是面对几项的刑事指控，包括涉及恐怖主义的罪名。他质疑控罪背后有政治动机。伊姆兰汗支持者与当局之间的冲突，令到本身已经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巴基斯坦雪上加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青沙管制区已经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在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排队付款。大家可以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的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在事后以电子方式联络车主补交隧道费，那大家就尽快申请了。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邻街的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和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住劏房冇水冇处的独立水费单，都不知道业主有没有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的水费超过交给水务处的金额，就是违法。听我的色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给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0。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新闻报告之前呢，大校长咧吓，戴希立咧就对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嘅副研究员咧，魏允贤小姐咧提出咗三个问题，咁啊，头先就答咗第二个问题，即系第一同第三个问题啊，大校长，唔该你重复下你嘅两个问题先。 第三个问题就系、是，即系点解即系市民佢哋做出嚟嘅结果就好紧张戴口罩同洗手液啦，但系打疫苗佢就好似唔系有好大嘅影响，即系今次嘅，咁点解会有咁样嘅？反應咧，即係個差異咧，咁點分析咧？即係第一個問題就係，一般你降級咧，世衛會唔會指示地區會有一啲跟進嘅行動？咁香港做緊啲乜嘢咧？即係咁。 即係世衛第一個問題啦。咁世衛降級，咁我哋亦都真係可以參考翻流感喺呢方面，因為流感都經歷過呢個過程嘅。 係啊。 咁而家呢一刻。在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其實亦都將新冠納入了他們的定點監測那個其中一種疾病啦。咁而在正常的層面，即係社會的層面下，即使佢已經唔再係公眾衛生關注事件，但是疫苗啦、快測其實都是即係依然係可以俾大家去。好似流感咁样去用，因为流感都有快测噶嘛，流感亦都有疫苗噶嘛，咁所以变咗我哋就世卫解除呢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呢一个新冠嘅议题下，我哋可以参考翻流感嘅做法咁样咯。 系 咁而第三个问题就系两者之间嘅差异啦。咁其实呢、这个咁嘅差异，正正亦都系显示到。疫苗猶疑是我們未來面對傳染病風土化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亦都可以理解的，因為打疫苗有副作用，市民會擔心，可能戴個口罩可能是自己不適，但是這個這麼大的差異是顯示到未來在復常的路上疫苗猶疑是不可以劃決咯，這個問題。 好，那就是說呢、這個、除了這個、即你其實的建議呢，就是以後我哋可能遇到呢啲咁樣嘅風險嘅時候咧，第一就疫苗啊、測試呢啲咧，就我哋一定要隨時準備上場。另一個方面咧，就可能呢個教育都要繼續喎，係咪？ 首先咧，疫苗佢係要睇翻嗰個疾病去影響個範圍有幾大。咁如果好似新冠呢一個影響個廣泛面咁大嘅時候，其實疫苗真的都不可或缺。咁睇翻過去的數據，其實香港九成半人起碼打了一針，八成半人打了第三針。咁如果要是復常又冇牽涉太多的時候，即係冇牽涉大家影響太多經濟啊依啲問題的時候，疫苗都走唔甩噶啦。 係。 咁係啦。 OK。咁啊，多謝你嘅意見嚇。 好多谢晒刚才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副研究员魏允贤小姐。这个新冠的三年、令到我们很多各行各业呢都受尽煎熬的。教育界也不例外。现在呢就新冠疫情算是 叫做告一段落啦，本来呢就可以松一口气的了。但是新的烦恼又来了， 因为学生人数下降， 出生人口下降，收生不足，一些学校呢就面临着缩班甚至停校的威胁，这个是又是另一个烦恼。大校长，你从事教育界，你就更加有体会添啦。 我想这个就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前几年都试过一次的。咁今次呢又再来到而家，今次是叫结构性啦。咁教育界或者教育局方面点样去面对呢个已经我哋面对过一次，而且今次系一个更加结构性同埋可能长期嘅问题咧？咁啊，当然啦，依家就有好多学校有唔同嘅，即系面临即系收生不足，咁政府要佢停办啦，或者叫佢哋停止收生啦。 咁其實咧就應該總結埋上次嘅經驗咧，應該都已經有好多個方案擺咗喺台面嘅、 嗯， 只不過唔同學校可能有唔同嘅選擇，亦都教育局咧可能根據唔同嘅情況咧就會有唔同嘅決定。 係， 咁、我哋可能聽下其中一間即係面對呢個問題嘅孔教學院大成小學，睇下佢哋啊點解會做一個佢哋今次嘅選擇，同埋佢哋點樣分析呢個選擇，相對於其他嘅選擇點解？依、這個可能對佢哋係會比較好啲咧，即係咁樣。 啊，依家我哋請嚟孔教學院大成小學嘅校長袁潘淑嫻校長嘅，袁校長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好， 係。阿戴亞希立頭先就問你，點解你哋咧就係、是、選擇咧？轉辦私校有其他嘅方案噶嘛？咁啊，當局就話、如果係即係收生不足啊，呢個不和派位咧，就有呢、這個重置合併啦，又或者呢、這個 特別嘅試學啦， 嚇、之類啦，咁樣轉做私校，你就選擇咗，點解做呢個選擇？ OK， 好，咁首先讲，其实我哋重置校舍呢其实曾经申请过嘅，不过呢个呢就唔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咁、但系当时呢就教育局冇批到俾我哋啦。咁、另外呢就讲合併呢，其实我哋孔教学院得一间小学，咁所以其实我哋搵唔到合併嘅。 特别是学呢， 特別試學呢就是嗱，其實如果選擇特別試學呢，咁我哋嚟緊呢個九月呢都係收唔到生嘅，都係要停一年嘅。即係如果特別試學覺得你好啦，咁你就可以喺九月就收再出年嘅學生。咁所以、其實衡量過好多樣嘢呢，咁我哋就覺得畢竟有一班學生是相信我哋先揀我哋學校噶嘛，咁我哋都唔想令佢哋失望啦，咁就傾過，咁就不如我哋就揀我哋叫做私家班啊，教育局叫私家班，就揀私家班啦。咁但係私家班之後咧，其實我哋就諗啊，即係依個可能都係即係俾到家長一個另類選擇嚟噶啦。咁所以我哋就諗下啊，不如我哋就將佢轉型做私校啦咁。 或者我想請教一下佢，所以叫特別試學，我以為咧唔係俾多一年嘅機會俾間學校喺呢所叫做特別試學，即係嚇好密集嘅試學啦。我理解為啊，請睇下可以 唔係好密集、好嚴格嘅試學， 再起碼即係。多嘗試多一年，我以為是咁嘅，唔係嘅咩？ 唔係嘅，唔係嘅。佢其實我都初我都以為係嘅。咁但係咧問清楚嗰陣時咧，就係佢哋就咁樣同我講啦，就話佢哋會有一 team 人落嚟睇我哋嘅，不過咧就唔會預早通知嘅，會一日之前咧就話俾你聽，咁第二日就嚟㗎啦。咁跟住嚟到咧就當然就係成 team 人睇啦，就乜都睇啦。睇完曬之後覺得評定你真係做得好好啦。咁就俾你再出年收生，但係嚟緊嘅九月呢都係零班嘅，就但係嗰陣時你又唔可以做私家班㗎喇喎，咁所以就變咗你只可以揀一樣嘛，咁所以我哋就揀咗私家班囉。 即係係佢就唔會俾學生你㗎喇，你收得幾多就幾多，係咪咁意思？ 你講特別試學嗰、那個 係係 特別試學嗰個直情係唔可以收啊。 哦， 咁如果你哋揀咗私家班呢個方法，同埋長遠變咗一間即係自己即係變咗一間私立學校咁收生。 我哋揀私家班呢就係、是、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係。 長遠變私立學校呢就係、是、我哋打算再同教育局申請嘅。 咁、但私家班已經批准咗㗎啦。是不是 私家班未批准，因为 suppose 他就应该五月头会复我们的，但是就到现在都未复，所以 that's why 其实我一直都未复传媒的原因，我就想着等他复了我才告诉大家听，但是就变了传媒一看看到个消息之后呢就很紧张了，就各个你问啦、家长又很紧张啦，所以我就没办法不答，我就告诉大家听我们的计划，咁但係實際上呢就仲未收到教育局一個 confirmation 嘅 係咁。係、哦。咁未曾得到教育局嘅正明確嘅表態啦喺呢件事上面。咁、所講嘅私家班係點樣操作呢？我如果有家長我本來諗住報你學校嘛，會鍾意你間學校㗎嘛。咁、樣點樣會個學生會點樣安排呢？ 個學生其實咧，而家佢報咗我哋校嘅學生咧，咁教育局咧就會打電話俾佢哋嘅，咁就叫佢哋，我諗其實有啲新聞都講咗嘅，就會叫佢哋揀個第二間學校啦，咁，咁就我哋咧就要收到。 就教育局通知呢，我哋呢就会啊，你可以收你自己去收学生啦，但收咗啲学生呢你可以收佢学费啦，咁但係呢就所有嘅营运费呢请老师费呢你係要自己俾囉。即学校俾，咁学校可以将呢笔钱转嫁俾家长嘅，咁就要家长俾。咁但我哋学校嘅选择咧，我哋开私家班，不过个钱咧就系、是、院长俾，就 系 咁啦。 即系学生家长唔使俾学费。 家长唔使俾学费，系啦。 好啦，咁但系对于办学团体嚟讲，嗰、那个负担个财政负担都好重噶，嗰条数点计啊？ 盘数咧就系、是、通常一班咧，即系教育局，我都有问佢条数点计嘅，咁佢就咁样教我啦。佢就话即系譬如灯油火蜡啊，所有嘅嘢咧就系、是、就譬如我有九班，咁我就将所有嗰条数咧就除九啦。咁咧就其中一班咧就系、是、办学团体俾钱嘅，即系嗰个杂费啊，就算系一支洗洁精咁都系要咁计嘅。咁跟住咧就然之后咧就我哋就。再外聘兩個老師，最少兩個老師就擺咗喺個私家班。當然你可以請多過兩個老師嘅，不過 minimum 咧佢就即係希望我哋請到即係請兩個老師啦。不過成件事咧其實佢冇一個限制嘅，我哋要寫一個十板紙嘅 proposal 話俾佢聽，我哋點做，同埋我哋有幾多錢，我哋夠唔夠咁嘅能力，咁跟住先可以同佢哋申請。咁佢申請批咗，我哋先做到咯，就係咁啦。 哇！我哋譬如咁啊，我哋冇水晶球啊，不過試下即係試下去睇下嗰個結果啦。咁、因為你依家有兩樣嘢要申請嘅，一個就先辦私家班，第二個長遠就辦私校。咁係兩樣唔同嘅嘢嚟噶嘛，係咪？ 係 咁、即係假設嗱，依家假設有幾個可能性啦。一個可能性就係私家班得，私校唔得，咁呢個一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就兩個都唔得。两个唔得，咁你哋会唔会又走翻去即系特别事学咧？即系我即系你会点应对嗰个可能性咧？ 嗱、我自己咁睇啦，即系佢俾咁多个选择我哋，第一个就即刻即系三年内结束啦，你咩都唔好做啦。咁即系呢个唔得啦。咁佢有好多种选择嘅。咁其实我哋系坦白讲，除咗私家班或者系特别事学，我哋系冇第二啲选择嘅。咁当然佢会话啊。咁我哋會問佢點解唔批呢，係咪我哋個 proposal 做得唔好呢，咁做得唔好咪修改囉。如果係有啲乜嘢係即係唔妥當嘅地方，教育局話啊你仲有啲譬如我而家想請你要請三個老師或者點，咁我哋咪去改善囉。咁就唔係話即係就咁唔知死喺邊，咁就話唔得嘅。我估教育局應該都係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佢俾得我哋選擇，咁就唔會話你咁多個選擇都唔得，即係唔會係咁咯。我估下，即係我都唔係有水晶球，不過我估應該合情合理地就反而話俾我哋聽應該點樣先得，就 rather than 係就咁樣話俾你聽唔得咯。 如果大长远办私校咧，那个就更加一个复杂啲嘅问题啦。咁呢个咧，呢、這个就牵涉到政府会唔会欢迎一啲可能依家收生有危机嘅学校，而喺财政上佢哋或者自己可以计到条数咧，就办私校。你估计喺教育局嘅角度咧，系究竟鼓励呢类即系有危机嘅学校转做私校啊？一话咧？即假設佢哋財政上可以解決到啦嚇，即係一話佢其實對於依個政策本身都未有一個定論咧。 其實我唔知佢哋點諗嘅。坦白講，就係我只係希望係積極去解決一個問題，因為而家其實我哋孔教學院得一間小學同一間中學啦，咁又好想傳揚儒家嘅學說，咁亦都想俾真係廣大市民或者廣大家長多一個真係傳，即係你如果想學習多啲傳統思想，一個中國人孝順啊，即係俾小朋友係孝順啊、以禮待人嘅一個選擇咧，咁其實我哋真係想有個咁嘅辦學理念嘅。That's why 咁其實就要繼續啦。咁如果繼續積極嘅做，就係諗有乜嘢唔同嘅辦法去解決而家嘅問題同埋面對問題啊嘛。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辦學團體同埋我自己都覺得係，既然我哋做得教育，就要做一個新教啦。我哋都想教我哋嘅小朋友點樣積極面對問題噶嘛。咁喺私校嗰度咧，我自己睇啦，就要睇翻塊地嘅，即係譬如即係講真係唔係淨係教育局嘅。 都要还翻个公道。咁仲有系地政啦，有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 都要申请嘅。其实我都睇过佢哋申请思考嗰个 requirement 啦。咁我觉得个 proposal 系要写嘅，要有一个好嘅计划系要有嘅。咁我哋就会尽我哋嘅能力写到最好啦。咁就睇下有咩问题咪改善咯。我就会咁睇。 你正话讲得好啦，但系因为转思考咧，佢嗱从你哋嘅办学团体就。想即系你哋嘅即系使命啊，或者你哋嘅宗教啊，嗰方面能够即系继续传承啦。 嗯嗯。 但系因为你由一间公立学校变成一个私校咧，正如头先讲咧，就牵涉一个政策问题嚟嘅。 嗯。 咁呢个政策问题亦都唔系纯粹系你一间学校。头先讲今次小学嘅呢个即系缩班或者即系结束嘅潮咧，其实系陆续嚟噶嘛。跟住即系每年都会有几间几间咁样落去咧，即系呢个冇办法结构性嘅问题啦。 系 咁呢个政策嘅问题咧，就既系一个即系教育局嘅政策问题，又头先讲仲牵涉跨部门添。你头先讲到地政啊各方面嘅问题， 系 咁变咗我想问咧。在小学这个学界里面或者教育局的政策上面先不要说其他政府部门呢面对这个结构性的学童下降连续跟着好今后都有几年继续下去的。 嗯嗯。 大家为什么不拿这个问题出来讨论变成一间个别学校的选择呢 我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即是你意思 是。即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只是你这间小学的问题的嘛可能将来有。B 学校、C 学校，因为陆陆续续都会有学校面对呢啲问题噶，有人又会选择好似你哋咁开私家班啊，开私校噶，有啲可能拣呢个咩？咁呢个问题其实应该要摆上台面，系小学界同埋教育局要有一个商讨面合，跟住嗰几年应该点办？因为唔系得一间学校面对呢个问题，可能有二三十间学校都要面对呢个问题噶。 是啊，其实如果真的话个人口即系有即系， 唔系真系事实上已经系啦，依家系啊系啊系啊。 咁只不过我哋系即系叫做即系开始嘅 首当其冲啦，你系首当其冲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但系呢件事咧，就坦白讲，又唔轮到我哋一个校长去讲话喂。 唔系，我嘅意思就话你哋小学嘅议会点解唔会去同教育局一齐去商讨？因为唔系一间学校嘅问题，呢个系一个政策问题嚟噶嘛？呢、這个。 我可以真係嗱，其實我未嗱坦白講，我第一個反應就真係同辦學團體傾咗先嘅。咁你話會唔會揾小學議會啊？會乜啊？會點啊？咁其實呢件事咧，我哋係未去到嗰、那個。那個層面去處理嘅， 乜對袁校長嚟講，我搞掂自己間學校先啦，大佬你 啊， 大校長你嗰個好宏偉啊， 唔係宏偉，因為依個真係一個政策問題，唔係一間個別校 我 批唔批 嘅問題。我哋又聽下大校長，你有咩高見咧？喺呢個， 我就係覺得咧，起碼就係要擺上台面，因為依個正如頭先講咧，已經係一個趨勢，係一個結構性問題。不過只不過今年就有幾間學校，有啲係揀。合併啦，有啲又揀呢個頭先講特別試學啦，就停一年先啦，即係咁樣。有啲就好似揀做私校啦咁樣。睇起上嚟就五光十色，唔同選擇。 五光十色， 其實就各自打算啫，即係呢個。但呢個問題係喺台面上邊，係未嚟幾年都好多學校要面對嘅問題，而係一個政策性問題，唔係個別學校嘅選擇問題啊嘛。 嗯。 啊，當然個別學校梗係要。你有个政策，咁佢可以选择啦。但系呢个问题点解唔系变成一个政策嘅问题咧？喺当局同埋小学界要有一个大家共度难关嘅商议咧，即系我个问题系咁样。咁当然咧，每家校如果有咗个政策嘅选择之后，佢哋都可以根据佢个别嘅情况咧，可以有自己一个较佳选择，即系咁样。但系个政策层面究竟系容许乜嘢咧？鼓励乜嘢咧？咁我觉得都需要有个明确嘅信息出嚟噶嘛，系咪？ 但系希立你就喺个教育嘅领域里边系行专啦，教育政策你又好有研究。咁你头先提出咗个问题，你又答下你嘅睇法系点啦？ 嗱，我咧就觉得咧，如果真系我唔知私家班同埋呢个私立学校咧呢个问题，即系究竟即系你哋就系有呢个打算啦。我估亦都有其他嘅問題會出現嘅，但係當年 直資學校的存在呢，就影響了公立學校的收生嘛。所以呢亦都會有很多其他公立學校會反對呢，有些學校它有財力呢變成直資，何況你再變成私立添。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呢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可以處理的，即是我覺得應該是不是大家要攤出來談，而且這個問題真的是一個未來幾年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就是這樣。即是你們都問一下業界，可能你變私立，可能隔離那間都說，喂你變私立不是影響我收生，即是可能都會有這樣的問題，是吧？ 是啊，咁但係即係嗱，坦白講，我明白主持人嗰個諗法嘅，但係我喺我個即係成即係一個校長嘅立場，就係諗咗自己間學校先嘅，係咪坦白講？咁所以其中一個選擇係私家班，咁跟住我哋想點樣延續呢件事咧？咁第一就希望即係教育局真係改變主意啦。咁但係如果教育局唔會嘅，咁我哋其實其中一個出路就係轉私校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選擇咯。咁但係去到改變教育局嘅政策啊，叫曬議會點樣做嘢啊，其實喺我嘅能力範圍，其實我做唔到嘅。 啊，然后长，不如我问一个现实啲嘅问题啦。 好啊， 当我系家长啊，我又好想喺你间校嗰度读啊，想个细路。咁头先你又话咯，教育局又会通知啲家长啊，你可以即系吓去第啲学校咁样。我作为家长，我应该 选个学校， 系 啊，通知咗选。 咁你我作为家长，你教我应该点自处咧？我 嗱。當然如果你是家長就可以真係揀過另外一間學校啦。咁亦都如果我哋自己學校嘅家長，其實我全部家長我都有會見佢哋嘅，同佢哋傾返啦，講返真係即係我哋都抱歉有個咁嘅即係教育局有咁嘅決定嘅。咁所以我哋都話，即係如果佢揀返我哋學校，咁佢嘅私家班呢，我哋係即係私家班，我哋會營運私家班啦。咁佢繼續喺我哋學校讀書呢，係我哋唔收費嘅。 嗯， 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办学团体对家长嗰个承诺咯。咁同埋，如果我哋转咗去私校，咁我亦都会有一个配套咧，真系帮到家长嘅。因为其实我哋嘅地契啦，就写明我哋系要 non-profit 嘅。咁亦都我哋个办学团体咧，都系唔打算即系话呢件事系我嚟赚钱嘅，所以都系一个 non-profit 嘅 primary school 嚟嘅。咁所以我哋做紧嘅工作咧，都是去帮即是帮返真係广大嘅市民啦。咁有唔同嘅配套俾家长去选择啦。 好多谢你孔教学院大成小学校长袁潘淑娴。